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22集。走到大约一半，夏九家的肚子发出咕的一声。 啊， 他有一点尴尬，为了不闹肚子，他都没太吃饭。地理历史政治结束不到五点，中间休息三个小时再考生物，此时已经将近九点了，夏九家自然很饿。 饿？有一点，晚饭没有怎么吃。 食堂已经关了，出去吃点夜宵？ 算了吧，还是回寝室吧，有点累了。 整整一天神经紧绷，夏九家有一点累。好吧。将夏九家送回寝室，沈西琢磨半晌，觉得这样不行，水晶皮冻还在饿呢，儿中不允许点外卖，于是沈西重新披上厚厚的长外套，在大风天出门，走到学校后巷，一扶栏杆，噌地跳过大铁门，跑到小市场，挨个看哪家还在营业。跑了一整条街，给水晶皮冻买了两个美味鸭脖，两个酱香猪蹄，两个猪肉包子，一个鸡蛋灌饼，一份盐酥鸡，一份炸薯条，一杯奶茶。两手挂满东西，沈西又去跳那个大铁门，没有想到冤家路窄，再次被逮，还是那个盖章沈西就是个流氓的教导主任。此时教导主任的秃头在夜色当中更加锃亮。 这个时间还去校外干嘛去了？ 沈西想起对方外号红星尔克，教导主任比较讨厌，一直以来不受待见，因此一个很难听的外号红星尔克在R中代代相传。因为红星尔克的广告语是 To be number one， 直接念出来就是 To be number one。沈西觉得起这个外号的人可比自己损多了。外面温度很低，沈西生怕东西会凉。给同学买夜宵去了。 给几个同学买？ 给一个同学买啊。 你高中生就谈恋爱？ 谈恋爱？ 好，我喜欢你，等着我会帮你摘出外号。 教导主任瞬间懵了，因为过于懵竟被沈西跑了。回到寝室楼，沈西一路走过高一六班那片专属领地，美味鸭脖酱香猪蹄，猪肉包子，鸡蛋灌饼，盐酥鸡炸薯条的味道立即飘散在整片走廊。傻了吧唧的大胖子安仲率先冲出房间，无比话痨的小八卦前后也走进走廊，他俩总是成双入对，一胖一瘦，视觉效果十分惊人。 沈哥，有吃的。 哎，沈哥，给谁的？ 是。沈西走到336号寝室门口停下，敲敲门，没等人应，便将虚掩着的房门砰地推开，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。安仲前后作为小弟也都跟在沈西身后。六班呢，有好学生帮、差学生帮、冲不溜丢帮，沈西则是自成一派，既有一群学习好的朋友，比如他的同桌、他室友，也有一群小弟，比如安仲前后。夏九家正拿着手机看双城记，闻声抬头十分惊讶。 沈西？ 沈西啪的一下将一堆塑料袋全都撂在桌上。 我刚才跟几个哥们儿到小市场吃了夜宵，没吃完，想起你这皮冻还没吃饭呢，就带回来了。 夏九家微微愣神儿， 因为那些食物明显不是剩的，而是沈西吃完夜宵特意买的，有些感动。剥开袋子，用细牙签插了一大块盐酥鸡放入齿间。 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一共多少钱啊？ 你要什么钱啊？下次您请。 哦。 哎呦，下酒家自己哪吃得完啊？这么多，大家伙一起过来吃才行啊。 说完，伸出右手去拎那个大的猪蹄。沈西见了，忽然一声怒喝： 你给我滚啊！老子一颗真心凭你也配吞进肚子里啊？ 安仲吓得一抖，没有碰到猪蹄。 滚滚滚滚！ 安仲带着钱后溜了。把夜宵送给水晶皮洞，又聊了一小会儿，沈西恋恋不舍地告辞，回到自己的338寝室，坐在桌上拿出手机，看着支付宝里美味鸭脖、酱香猪蹄、包子铺、台湾小食四家店的花销，回想小皮洞对后两家的明显的青睐，觉得真值。 今晚自己看了一件对他有用的事。 傻笑半晌，沈西忽然发觉楼层澡堂快要关了，连忙拿着毛巾、洗发水和沐浴露换洗衣裤跑出房间。因为明后两天休息，洗澡间里人非常少，这个点儿更是寥寥无几。沈西脱衣进去，发现氤氲雾气当中只有一个同学。东北宿舍一般没有单独浴室，大家共用一个澡堂，一层楼有一个澡间已经算是条件良好。沈西随意一瞥，立即如遭雷击，身体僵硬，站在原地。那是水晶皮洞。虽说共用浴室，遇到某个同学机会也不太大。下酒家比较羞涩，一般面对着墙，背对着人洗澡，不像有的同学边洗边看，边聊边笑。他也知道没有谁会注意自己，然而还是放不太开。沈西静静站着不动，看着层层雾气后面他喜欢的皮洞光滑的背脊。下酒家肩胛骨比较突出，中间脊柱深深凹入，腰细，有明显腰窝，两条腿又白又长，屁股蛋十分饱满，总体偏瘦，但又不是皮包骨头，有少年的圆润健康，也有力量。沈西忽然感到一股电流下窜到腹间，心下一惊，手里毛巾没有拿住，掉落，挂住了。他从某个关键部位上抄起毛巾，急匆匆地走到水晶皮洞对面那个喷头，背对对方，刷刷拧到冷水，还是最大档的冷水，不断告诉自己：淡定，淡定，冷静，冷静。他开始背诵课文：荆轲刺秦王， 什么来着？对了。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，至易水上，祭祖取道。高渐离击筑，荆轲贺而歌，为变止之声，世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 背完又开始背烛之舞退秦师，又开始背再别康桥，总算好了些。这一好些再次蠢蠢欲动， 要不要叫水晶皮洞帮忙打沐浴露在我背上？ 沈西边冲边想，主动要求替人干啥十有八九要被拒绝，但是如果硬说自己摸不到背，请对方抹一下背，皮洞人好，应该不会摇头。一想到那白皙细长，但却因为练过泰拳而非常有力量的手指，沾着玉液在自己后背上下左右来回滑动，沈西 又有一点热血沸腾，被刺激的头皮发麻。 不成，要是没有林冷水加贝克文，我还扛不住。我会想要，不行，真的想，真的不行，特别想，特别不行。 就在沈西踌躇之际，夏九家关上水龙头，戏完了，沈西也没注意。夏九家走进过道，冷不丁的被溅上几滴冷水，一个哆嗦。 我去，好凉啊！ 沈西回头，却没太敢往下边看，只是盯着夏九家那因为热气蒸过而显得红扑扑的脸蛋和脖颈。 沈哥，这大冬天的你还洗冷水澡啊？ 一向如此，洗冷水澡好处很多，既不容易感冒，哎，还能锻炼血管，防止各种疾病。 原来如此，我先回去了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